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。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。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Fresh Radio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萨米尔发现了一个不明装置，他揣测着，莫不是被刚才的地震激发了。他揣测着，用手碰了碰那一块手印状的斑痕，指尖所及之处，光线竟由凝折转为波动，留下了他的手印。他不禁后退几步，后悔之心油然而生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里，抬枪瞄准。金属圆台发出的光在波动中越来越强，盖过了阳光，照亮了谷壁，反射到强盗处，使得他们觉察到谷底西边巨石处的不寻常。墨西干头用刀指着那里，冲下面的瘦高个喊： 你给我过去看看，其他人先不要给老子下去。 头儿，再派两个人，下边不好走啊。 瘦高个声嘶力竭地喊，显出很没办法的样子。砍刀不在眼前，他的胆子便开始大了起来。墨西干头于是又点了两个，被选者心底霎时充满了对瘦高个的怨恨。话说之际，金属圆台的光陡然增强，萨米尔不得不遮住眼睛。强盗一伙被吓了一跳，盯着远处的巨石看呆了。 炸弹！ 一个小子惊叫起来。墨西干头一行连忙卧倒，谷底的三个人则开始嚎啕大叫，打着滑也拼命地想往上爬，却只有松动的碎石土粒被刮了下来，眼泪和鼻涕一起落地。圆台在波动着的荧光中缓缓升起，将两块巨石轰然顶开倒下。萨米尔急忙退靠在裂缝侧壁，脚底震得发麻，那圆台离地一尺漂浮着，顶部裂开了一道口子，金属闸门移动的咔咔声传到了萨米尔的耳朵里。有什么要出来了？难道是武器？萨米尔还没来得及后悔，一个如鹅卵石般的太空舱从台顶部裂口生出，舱门的泄压阀喷射着高压的锁固气体，舱门缓缓地打开， 在强光中，一个人形物体从舱内缓缓地迈步站起，定格金属台顶，阳光从那物体的后背照过来，逆光的视线让萨缪尔看不清任何东西。金属台突然停止了发光，猝然落下，把倒在下面的两块巨石压得粉碎。定睛看清的萨缪尔手心的气压枪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，他惊讶地合不拢嘴，那是一个男孩，他大概20岁，也许更小，比自己矮上一个头，微瘦，黑短发，淡黄的脸，轻闭着双眼，俊朗的相貌中带几分年轻所独有的青涩，神态祥和，然而赤身裸体，右手自小臂以下是机械的。男孩睁开了眼睛，露出一对乌色的瞳孔，如深邃的黑宝石望着前方。 与人体接触，系统提前唤醒，检测临时计划工作时间，20年零13天，机体完整度99.97%，临时计划失败，核能炉点火，备用芯片加载，数据初始化。 他嘴里发出节奏机械的人声，萨缪尔当即判断这不是人类。话音未落，男孩的四肢自检性的活动起来。他低头看惊呆中的萨缪尔，萨缪尔后退，不巧脚跟被石头绊住，一个趔趄后仰摔倒。在这一瞬，男孩的视线捕捉到了他的掌纹。 确认为系统唤醒者，身份登记完毕。 开枪！开枪！ 大力的高速子弹从莫西干头一伙那射来，显然他们不认为远处那一丝不挂的是自己的同伴。男孩一个箭步绕到太空舱边蹲下，子弹撞击在舱板上并迅速爆炸。他微微的探身望去，远处谷顶的一行人紧扣着扳机，莫西干头正准备上爆燃弹。他右手握住太空舱的墙面，猛地掰下一块充盈着钛合金光泽的金属板，缓缓蹲下，直向着强盗一伙如射出的箭矢腾空跃起，轻松出了谷底。起步的冲击使圆台在碎石上砸出的坑进一步扩大，撞击声惊醒了等待的母女。 啊，妈妈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下面飞上来了。 未等他们看清，男孩已经落地，拔腿向莫西干头急奔而去，双脚蹬踏出一列地坑，速度快得让人看不清。当埃里克放下揉眼睛的手时，男孩带着钛合金板已至莫西干头的眼前，高速冲击下，盾板成了绝利的锋刃，莫西干头还没有来得及抬枪，就被男孩中手握的金属刺穿了喉咙，身体在冲击下向半空飞去，鲜血喷散开来。飞驰的男孩霎时急停住，右脚在前地上踏出了一道沟，转身后视的钛合金板上滴着红。强盗们瘫软下去，手中的武器纷纷掉落，抱着脑袋趴在地上求饶，还有一口气没提上来，活生生的被憋死了。男孩看着放弃抵抗的敌群，放下高举的板，回头蹲下跳起，向谷底扎回，而后纵步往圆台倾跑。他灵巧地避开那些石头障碍，到金属台后转为缓走，向萨缪尔走了过来。 你想怎么样？ 紧张的萨缪尔把双手握成了拳头，尽管他知道这样根本没有用。 危险排除。 你说什么？ 请放松。 萨缪尔被弄糊涂，他捏了一把大腿，确认没有做梦。 你是谁？ 型号 KDA， 请指示。 什么？ 请指示。 站在那儿别动。 萨缪尔胡乱地喊了一句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男孩真的就此站定，不再前进。他便抓住机会转身就跑，沿着裂缝手脚并用往上爬。他不愿相信方才杀人不眨眼的机器会听他的调遣，心中只会祈祷对方不会攻击自己。一边跑 一边却又忍不住想他为何要放掉其他强盗，仅因他们不再进攻。倘若这样，这青年似乎又不全是敌人，至少我不抵抗的话能留一条生路。然而太多的机器人杀人案例让他不敢做出这个判断。心急火燎的萨米尔左脚踏在一块松动的原石上，石头翻出滚落，整个人向后仰倒，眼看就要坠向几十米深的谷中。一阵风从他的耳边掠过，有股力道从后背急速传来，他正以为自己被攻击了，力道却减弱下去，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已到了地表之上。男孩单膝跪地，把萨米尔缓缓地放下，向后退了几步，恭敬地站在那儿。这一切让萨米尔对他的恐惧和敌意减弱，一时间他仿佛头脑空空，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。艾利克听到了动静，转过头往谷边望去。 啊！ 他急忙用手将双眼捂得死死的，把脸埋在了母亲的怀里，两颊迅速红了起来，如熟透的苹果。 讨厌讨厌，爸爸，他是谁？他怎么连衣服都不穿呀？ 萨米尔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，想了一会儿，脱下自己的上衣试探着披在男孩的身上，垂下的衣摆遮住他的身体。 我不冷，谢谢。 你穿上吧，这不是冷的问题。 艾利克的脸仿佛要烧着，男孩把上衣递回给萨米尔，迈步而起，向那伙强盗奔去，指着一个与他身材相仿的人， 把衣服给我。 强盗迅速把军装脱下放到地上，向后爬开，哆哆嗦嗦地看着男孩穿上离去。 艾利克，他现在穿衣服了。 曼姨拍了拍怀中的女儿，艾利克不愿放下遮掩的手，小脑袋波浪鼓般的摇，沾灰的头发甩来甩去。 亲爱的，那是一只吗？ 曼姨警觉地盯着男孩金属的右小臂。 不是。 机器人。 他抱着艾利克往后退，却看到萨米尔淡定的神色，脑子越来越糊涂。 亲爱的，他救了我，仿佛能听我的话。 曼姨双目圆睁，仿佛要瞪出血来，死死地打量了男孩一会儿，似乎确认没有明显危险，又看看艾利克红扑扑的小脸，心情才稍得平静，然而仍不敢向前。萨米尔便走来，将事情的原委一一告知，两人越说越觉得奇妙，紧张的神经平复下去。 啊，只能说这是没有被 EOW 感染的个体，否则这怎么解释得通呢？ 萨米尔耸耸肩，舒了口气，这少有的安宁如噩梦初醒，珍惜每一刻能得到的幸福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具备的品质。曼姨把艾利克的手掰下，调转过去他的身躯，艾利克紧闭着眼，眉头皱在一起，脸还是那样红，说什么也不敢看。宝贝儿，他只是机器人。 机器人也不行。 他不止不杀，还救了我们，我得感谢他。难道他当真把我当做主人了？ 萨米尔走上前，右手食指触了触男孩的肩膀，而男孩只是笔直的僵站着，表情木讷。埃里克的双眼慢慢睁开一条缝，阳光把男孩的身影投射到了他深蓝色的瞳眸中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他稍稍的镇静下来。男孩并不回答。 这个啊， 他们是我的家人。萨米尔试着插了一句，男孩便转头面对埃里克。 型号 KDA。 这是什么？ 埃里克问。 我不知道。 嘿， 他捂住嘴，觉得眼前这家伙呆若木鸡的样子有几分滑稽。 那个，谢谢你。 话未说完，埃里克的神情越来越惊讶。 啊，你的眼睛、皮肤、头发，好像是真人呀。 而男孩并不回答。埃里克抚了抚胸口，舒口气。 KDA， 好怪呀，我给你换个名字吧。 天真的笑容在风波后淡淡浮现在脸上，埃里克把头发拢在耳后，小手挠挠脸，大眼睛一转，指着 KDA 的鼻子 ：“Kevin， 谁让你有个 K 呢？” 萨米尔也点点头：“就这个吧。” 确认更正。 男孩表情依旧像一块呆木头，让埃里克忽然又觉得有点无趣。眼前的家伙如此像人，却又仿佛没有生命的木偶。他松开抱着母亲的手臂，试探着走上前，掸了掸自己的衣服，认真地伸出右手来。 嗨，我叫埃里克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，就是我们家的人了。打个，能不能打个招呼呀？ KDA 低头看着埃里克的脸，盯得他有点害怕，过了一会儿又转头盯着曼伊。 直系亲属登记，你好，我是凯文。 KDA 低下头，轻轻握住埃里克纤白的小手。银灰色的天空下，焦土的大地上，娇小的埃里克抬起头，深蓝色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一个拯救了他一家的人。那对黑宝石般深乌色的瞳眸镶嵌在温柔的脸上，徐徐生辉。被一个男孩握这么久，埃里克的脸颊上浮起一阵绯色，把手抽了回来，跑到了妈妈那里。 萨米尔，他真像个俊朗的男孩。 萨米尔点点头，转眼看着强盗，早已不知道跑了哪儿去，遥望谷底，三个家伙也不见了。 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感谢上苍，看来他真的愿意帮助我们，那这一路势必会顺利了许多。金属台里应该有他的记录吧？凯文，你能带我下去看看吗？ 是，主人。 太空舱里没有任何文字信息，或许那些水泥板下面有什么东西。 KDA 在萨米尔的指示下轻而易举地搬开了厚重的建筑残片，丢到了谷底的远处，一个粉碎的似乎研究所模样的空间渐渐地显露了出来。 看来他真听我们的话，这真是无以伦比的赏赐啊！感谢苍天，感谢命运眷顾我们一家。 萨米尔一边看他劳动，一边心生感慨。在圆台一侧有砸烂的设备台，一具穿白大褂的佝偻人骨突兀地靠坐着，头颅被水泥板砸裂开，却仍然姿态安详。右手依稀还有布条缠裹的痕迹，岁月的推移，什么植物纤维都会烂掉。萨米尔蹲下检查白骨周围，胳膊肘不小心一触，那骨架便哗啦啦地散落一地，白布条碎成一片片，在空中飘散，如尘泻地。一小块黑色金属片从头骨中掉出，萨米尔捡起，看不出个所以然，便递给了 KDA。 这个你认得吗？ KDA 接过，二话不说，竟张嘴吞下。在萨米尔的惊呼声中，一旁的母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KDA 闭上眼睛，开始喃喃的自语： 文件解锁，人工智能程序，完整性检测，情感表达、语言表达技能正常，非字潜意识模拟组件正常，反感染功能与本机重复，其余损毁，确认导入。 萨米尔紧张地注视着没有任何反应的 KDA， 刚要问话，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 啊，这是被篡改为人工智能程序的记忆芯片。 啊，你说话变得流利了，萨米尔有点吃惊。 哈，很遗憾，电路破损严重，有不少纳米级电子槽道断开了。 人类在星陨前十几年实现了电子芯片的植入，与大脑的结合，通过脑电波和神经控制芯片内容的存读感。记忆性芯片、运动性芯片、计算性芯片，借着高科技的力量， 人的记忆力、运动力、运算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可谁会在自己脑子里放个人工智能芯片呢？这白骨有些不同寻常。艾利克灵巧地跳过碎石跑了过来。 哎，凯文，你说话不结巴了吗？ 他很高兴。 KDA 走到艾利克跟前，轻轻地握住了他的腰，一把把他举到了天上。艾利克惊叫了出来，连衣帽滑落到肩膀。 KDA 举着他转了一圈，轻轻地放下。他惊魂未定，头发散开。 哈，这就是芯片的情感表达机能，它使得我能用更接近人类的方式与人相处。请不要害怕，以后我会保护你们，希望你们也能够接纳我。 他在阳光中翘起了嘴角。 嗯，哥哥。 哎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萨米尔摇摇头，机器不是砸烂了，就是烧毁了。 爸爸的话让埃里克满满的好奇心落了空，眼皮不情愿地垂着。 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 曼以温柔的语声依旧那样虚弱。 嗯，也只能这样了。 KDA 走到曼以跟前，单膝跪下，平伸双手。曼以略有犹豫，还是紧紧身上的棉服坐到他的手臂上。他抱住他的脖子，他一下子跃出了深谷。 嗨，该你了。 KD 回来低头对埃里克说。埃里克跑到他身后，从后背爬了上去。 我不要你抱，你是男孩子，女孩不能让爸爸之外的男人抱，我要你背我。 一边爬，他一边不小心地揪住了 KDA 的耳朵和头发。KDA 的系统中大概闪过一个玩笑的程序，却又仿佛不是来自 AI 电路的信号。 嘿，你抓紧。 埃里克十指相扣，绕过 KDA 的颈部，他双手后背托稳他的身体。这次的下蹲很深，而涉世未深的埃里克还没有发觉不妙。噌的一下，他背着埃里克笔直地冲向空中，加速度如垂直过山车般袭来。他沿着谷顶嗖的一下从旁边掠过，地上十米、20米，高度还在增加。女孩一边尖叫一边大喊着讨厌，直到在近百米的天空中飞升渐止，清风吹拂。 KDA 的短发轻摇，与埃里克飞舞的长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灰蒙蒙的天空下透出了少有的和煦的光，万里无云在风中俯览着大地的一切。激动的埃里克不禁睁开了双眼，这样的景色他平生第一次见到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。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呼吸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模仿人类的机器。 这世界没有你，我是谁？